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7集，李雄。丁桃见本子滑落，顿时急了，探臂去抓，被李雄逮了个正着。李雄擒住了丁桃的手臂，把丁桃像从溪水里捉住的鱼一般侧身过肩摔在了地上，一声重响，丁桃整个背部落在地上，他疼得失声，双脚却飞快地夹住了本子。李雄已经攥紧丁桃的衣领，把丁桃再一次从地上拽到了半空。丁桃腿上用力，顾不得挨打，单手先接本子，下一刻再次被摔砸在地。这一次丁桃没忍住，呛得咳了几下，觉得胃里的酸水向外涌，他抬腿攀上了李雄的肩臂，翻身借力把李雄带翻在地。李雄的枷锁被摔裂了，滚身起来，撑木提拳直冲向丁桃面门，半途忽然整只手臂倍感沉重，眨眼间像是撞上了钢板，那今天的力气竟然半点也冲不出去。吉刚一手握了李雄的拳头，斥道： 退后！ 李雄不愿意，可是腿脚像是不听使唤，竟然被这白发苍苍的老头击退几步，才站起来的身体稳不住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纪刚拂袖，把丁桃从地上拉了起来。丁桃把本子塞回怀里： 爷爷，他打得我好疼。 纪刚先把丁桃背上的土拍掉： 我早就跟你说，光是偷奸耍滑的那一套迟早要吃亏，是才上了身就该给他一记赤冲斗牛，你怎么还犹豫了？ 丁桃委屈擦了把脸上的汗： 他吃我糖，昨天还跟我称兄道弟呢。 乔天涯这才抱起手臂，靠着柱子冲费胜吹了吹口哨： 老费，你不行啊。 费胜索性脱掉了脏兮兮的外褂，笑骂了句： 龟孙子来试试，这小力气顶了天。 沈泽川略感惊讶，他见过力气最大的人就是萧迟也，不需要旁武相助，单靠臂力就能拉开重达百斤的霸王弓，单臂扛他上马下河都不成问题。但即便是萧迟也，在力雄这个年纪也没有这样的可怖。纪刚把丁桃拉到背后上前几步问力雄： 你爹娘里头哪个是边杀人？ 力雄屁股摔得疼，枷锁是没了，可脚上的镣铐还在，他原本就不情愿进来，又被费胜给套出了火气，适才还被纪刚击退了。眼看丁桃回到檐下有的是人哄，便一瘪嘴仰头大哭起来，蹬着腿： 你们怎么欺负人？ 沈泽川垂了袖子对纪刚说： 这还是个孩子呢。 纪刚查看着力雄的肩背： 适才看他打架毫无章法，全是凭着这一身蛮力，倒有点摔跤的意思。小子，你跟我老实说，你爹娘里面是不是有个边杀人？ 力雄不理纪刚，他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哭得格外难过。他打小就跟着雷惊蛰，如今没有了雷惊蛰，他就像是被扔在街市上的小萝卜头，六神无主，无依无靠。沈德川被这哭声震得头疼，他昨夜没睡好，站久了哪儿都累，便对丁桃说： 把你的糖再给他一些。 丁桃更委屈了，他慢吞吞地在袖袋里摸，最后扒出油纸 化了。 乔天涯掐了只掉在地上的花，咬在齿间，看着李雄直笑，迈过栏杆蹲在李雄跟前，挥了挥手： 哥哥给你把镣铐解了，叫人给你拿饭吃，你是想吃米还是想吃面？ 李雄打了个嗝，脸上的鼻涕晶亮，抽噎着说： 我吃肉。 竹帘半吊，屋里头凉快，李雄一个人盘腿坐在小案前，用手抓着肉大快朵颐。丁桃偷偷数着盘子，觉得自己都要数撑了。 他娘多半是被边杀骑兵掳走的女子，茶室和沿岸乱得很，早些年常出这样的事情，端州守备军也不想过境去追。 几刚半侧着身端详着厉雄。 但是这么强壮的体魄，他爹恐怕也不是个普通人，不知怎么就落在了土匪手里。 如果真的有边杀血统，被遗弃反而不奇怪。 沈泽川回想着厉雄刚才的戾气， 去都案宗里有边境每年被掳走的人民呈报，端州最多。那些被掳走的女子若是怀了身孕，边杀部也不愿意养，会把人再扔回茶室和沿岸，但是原先的人家也不肯再收。 费胜才换了干净袍子，见乔天涯没吭声，便说， 他要是恰好流落到土匪手里，那倒罢了，就怕是土匪专门养起来了。 那也不会。 纪刚微微摇头， 你没有见过边杀人，他们与我们一样，不是人人都能生得这么魁伟。你看那离北铁骑入伍，除了要求户籍还要求体格，但也没有都像离北王那样强壮。我是觉得这小子的爹不太像普通人，光是这份力气在边杀骑兵里也能谋个一官半职。但就我知道的那些紧挨着中伯的边杀将领里没有这样的人。 小子， 乔天涯喝着凉汤， 你肉也吃了，该回话了。 厉雄嘴里还有肉，没空说话。他用眼睛看了一圈人，最后落在沈德川身上，含糊地说了句什么。丁涛趴着半身细听了一会儿，转头对沈德川说， 公子，他问你怎么戴着耳坠子，公子想戴就戴了，你怎么这个要问？哦，你以前见过一样的？不一样。哎呀，到底一不一样啊？哎，公子的这个玉珠子才不是买的，你见过？ 厉雄咽下肉，顾不得擦嘴，看着沈泽川说， 哦，我见过你，在茶室河的格大乐。 纪刚说的起身， 胡说。 厉雄虽然被纪刚击退了，却不怕纪刚，斩钉截铁地说， 我没有胡说，我见过他，在格达勒有他的画像，大哥以前就住在那里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 费舍暗道不好，他自认为还没有成为沈德川的心腹，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够坐在这里听的，便马上起身， 我看他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主子，我去跟厨房说一声，肉就不用继续上了。 费胜一退，沈泽川便请纪刚先坐，对厉雄说， 你仔细看，确定是我的画像吗？ 厉雄两指攥着噬嘴的帕子，又端详了沈泽川片刻，迟疑地说， 有些像，又有些不像。 沈泽川心下微动，拨了拨凉汤里的勺子，垂眸说， 你见过的画像是个女人吧？ 厉雄恍然大悟， 哦，是了，那是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。 沈泽川的短短一瞬里有了许多猜测，他看着凉汤里被搅动的酸梅，回想起了周贵曾经说过的话，又想起了母亲白茶，以及才回到敦州境内的雷惊蛰。沈泽川不动声色地问道， 格达勒是什么地方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